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三哥，别动手。他说的没错，这个团长还不算坏。 这一次开口的不再是吉祥，而是倒在地上正支撑着身体勉强坐起来的马红俊。唐三有些惊讶地看着马红俊，此时小五呆呆地坐在那里，除了马红俊之外，其他人似乎都晕了过去。七根蓝银皇同时探出，分别缠绕住七个人的身体，将他们带到自己身边。唐三看向脸色清白中透着淡淡蓝色气息的马红俊，眉头大皱。通过蓝银皇，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除了小五之外，每个人的身体都很虚弱。马红俊稍稍好一点，还能保持着清醒。虚弱的六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身体奇寒如冰。 胖子，这是怎么回事？ 这团长把我们绑在外面，是为了让太阳更好地照射在我们身上。必须要站着，双脚着地，体内寒毒才能从足心中排出。 说完这句话，马红俊头一歪，也晕了过去。唐三心中不禁一阵疑惑，右臂上的蓝银霸王枪收回几分，看向紫珍珠。 你真是为了救他们？ 救个屁！老娘就是要折磨他们的。有本事你杀了我。动手啊！不敢动手，你就是乌龟王八蛋！ 作为海盗团团长，紫珍珠的彪悍一爆发出来，围拢在外的海盗们一个个表情都显得有些怪异。这位失去了压迫的紫珍珠团长还打算释放他的武魂硬拼。论相貌，紫珍珠绝对是这岛上首屈一指的，但他那火爆的脾气也同样是首屈一指的。属下们面对他一向都是战战兢兢，谁敢轻易触怒的？唐三也被他这一下骂愣了。不过听了马红俊的话，他的情绪已迅速冷却下来。毕竟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此时确定了爱人和伙伴们没事，那个睿智冷静的唐三又回来了。蓝银霸王枪重新递了上去，锋锐的气息强行打断了紫珍珠想要释放的魂技。当然紫珍珠也不可能再说话了，他虽然说是让唐三动手，可要真让他自己往那极度锋锐的蓝银霸王枪上撞，他还没有那个勇气。耳根清静了，唐三目光转向了周围的海盗们。 谁能告诉我，我这些伙伴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之后又发生过什么事？我数三声，如果没人回答我的问题，我就先杀了你们团长。 冰冷的杀神领域再次释放，当然这次并不是要动手，而是凭借着杀神领域中蕴含的庞大杀气，告诉周围的海盗们他并不是在开玩笑。没等唐三开始倒数，一名年老的海盗已经走了出来。 别动手，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唐三冷冷的目光看向了他。这名老年海盗不敢怠慢，将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原来那天众人被深海魔晶骤然爆发的攻击震飞之后，远远地落入了大海。虽然深海魔晶没能追击过去，但他们也都被震得晕了过去。戴沐白和朱竹清更是伤上加伤，等到他们醒过来时，已经被海水冲击得分散了。他们没有一个会水的，但却有会飞的。等到身体状态相对较好的马红俊清醒过来后，立刻飞入空中寻找其他人的踪迹。好不容易将众人聚集在一起，从身上取出一些能够漂浮的物品，勉强支撑着身体。马红俊的魂力也因为寻找众人大量消耗，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极差，倒是吃过水晶血龙参和相思断肠红两大仙品药草的小五身体状态最好。时间一天天过去，虽然他们随身的魂导器中都带着食物，但天天漂浮在海水之中，一群不会游泳的人每天都要和海浪搏斗，根本就没法休息，还要照顾重伤的戴沐白和朱竹清。众人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他们只能期待着能够遇到过路的渔船。那天因为遇袭突然，龙渊挺在唐三那里，这是他们没有办法自救的重要原因。 等到了第十天，哪怕是魂师的他们体魄也要坚持不住的时候，却倒霉地遇到了一只万年级别的魂兽。虽然众人勉强合力斩杀了那只魂兽，可他们也都受了伤。不久后众人才发现，那只万年魂兽是有剧毒的，他们都中了一种特殊的寒毒，就连马红俊的凤凰火焰也无法化解。奥斯卡的小腊肠只能减缓其发作，却并不能解除毒素。七人中唯有一直被他们保护着的小五没事。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他们遇到了紫珍珠号。紫珍珠号上的海盗们将他们救上船，回到了紫珍珠岛上。经过检查，这些熟悉大海的海盗们发现，众人中的是一种特殊的寒毒。这种寒毒无药可医，但又不会死人。他们遇到的那只万年魂兽正是紫珍珠的武魂，名叫海葵蛇，但紫珍珠也无法解毒，必须要在阳光的照射下坚持三天，毒性才会自行解除。而且在这三天时间里是不能吃东西的，只能少量喝水，还要站直身体，寒毒才会在太阳的逼迫下涌入地面。至于小五，因为他没有中毒，身体很快就恢复了。而性取向独特的紫珍珠却一眼就看中了他。紫珍珠本性不坏，可对角色的小五还是无法免疫。他决定在其他人恢复之前，要和小五先来个生米煮成熟饭，娶了小五再说。 生米煮成熟饭？你有那能力吗？这小小寒毒还需要依靠日光？ 紫珍珠想开口，但蓝银霸王枪上的霸道气息却逼迫得他根本没有开口的机会。唐三探手入如意百宝囊，在吉祥惊讶的注视下，他掏出了一颗通体金红色的珠子。唐三催动魂力注入其中，顿时金红色光芒大盛，托在掌心之中宛如一颗小太阳。在向那珠子中注入魂力的同时，唐三也收回了自己的蓝银霸王枪。紫珍珠刚想开骂，却突然全身一阵颤抖，脸色苍白地软倒在地。在那金红色光芒笼罩下，眼中尽是一片骇然。那金红色光芒之中有着一种极其特殊的气息，令紫珍珠连话都说不出来。最令他感到恐惧的是，那种痛苦仿佛是来自灵魂深处。唐三冷冷地瞥了紫珍珠一眼，就不再去看他。蓝银皇微动，他首先将朱竹清的身体拉到自己面前，轻捏其下颌，将手中那闪耀着光芒的珠子塞入朱竹清口中，混合着精神力的声音灌入朱竹清耳内。 含住，不要吞下去。 直到朱竹清闭口，那恐怖的气息才算消失，紫珍珠才大大的松了口气。正当他再次准备开骂时，唐三却用一句话将他的嘴封了起来。 再骂人，我就杀得你这里鸡犬不留。你认为这里有人能够阻挡我吗？ 一边说着，冰冷的杀神领域再次蔓延开来，配合着眼中的紫极神光猛然刺入紫珍珠眼中。这并不是攻击，而是发自灵魂的震慑。这一下，这位女海盗头头终究还是没敢骂出声。唐三目光转向先前说话的那名老海盗， 打一盆清水过来。 说话的同时，一根蓝银皇甩起，趁着紫珍珠被紫极神光压制的状态，在他身上连点几下，封掉了他的魂力，也封住了他的哑穴。紫珍珠这才反应过来，张口就骂，可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发不出声音。这极大的震慑了周围的海盗，原本还有蠢蠢欲动之势的一些魂师顿时都老实起来。唐三不再看向他们，抬手按在朱竹清背后，柔和的玄天宫内力传入朱竹清体内。此时朱竹清的皮肤上已经散发出一层淡淡的金红色光彩，一丝丝青黑色的气息不断从身体周围蔓延而出，苍白的脸色也渐渐多了一层红润。唐三取出的那颗珠子正是当初他在地狱路中得到的那颗十首烈阳蛇内丹。他并不知道伙伴们中的寒毒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连胖子的凤凰火焰都无法抵御，但不论如何，这寒毒是由蛇类魂兽而来，以十首烈阳蛇蛇类霸主的地位，再加上其秉性纯阳的特性，也正好能够克制了。事实证明，唐三的判断是没错的。一会儿的功夫，朱竹清体内的寒毒已经退尽，虚弱地睁开双眼。唐三将手放在他嘴边，朱竹清吐出了火热的珠子，唐三立刻将一片龙之液塞入朱竹清口中。 慢慢咀嚼吞下，什么都别说，先好好休息重要。 朱竹清微微点了点头，在唐三的辅助下盘膝在地上坐好，慢慢地咀嚼着口中的龙之液，进入修炼状态。接下来是戴沐白、白沉香、宁荣荣、奥斯卡和马红俊。唐三每一次都将十首烈阳蛇内丹清洗之后，再用魂力催动其效果，逐一放入伙伴们口中，帮他们解除体内的寒毒。处理完这一切，唐三才算是松了口气，同时背后也是冒起了一层冷汗。伙伴们的身体状况比他想象的要差很多，这十多天承受的煎熬一点也不比自己少。要是真的让他们在阳光下解毒，再受三天苦，恐怕就真的要元气大伤了。就算救回来，恐怕对未来实力的提升也会起到极大的阻碍作用。处理好伙伴们的事，唐三搂着小舞来到紫珍珠身前。紫珍珠被唐三封住哑穴后，怎么怒骂都发不出声音，对唐三可以说是恨到了极点。见到唐三走过来，顿时双目喷火，猛地从蓝银囚笼中站起，用力地抓住蓝银囚笼，怒视唐三。那名老年海盗在远处看着。 这位魂帝大人，您的伙伴已经治好了，是不是可以放了我们团长了？我们对您的伙伴一直都没什么恶意，这只是个误会呀。 放了他，你能保证我们不被这里的海盗撕碎吗？我可是刚得罪了你们的团长呢。 老海盗刚要做出保证，却看到了唐三那澄澈而充满威严的目光，敷衍的话顿时说不出口，一时有些发愣地站在那里。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